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啊。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好书。那今天呢，要来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先要跟大家透露一下啊，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书呢，一共有两本。这两本书啊，其实都是和人性相关的内容，都是你怎样和你自己做斗争，你怎样和别人做斗争，怎样呢才能是有一个斗争的最好的结果，怎样呢才能向最正确的一个结果啊去迈进。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的两本书。那么这样的两本书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分别都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一本呢是《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另外一本呢是《哈佛双赢谈判课》。那首先呢，要介绍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怎样和你自己或者说和别人做斗争呢？谁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两个内容呢？他就是一位应该是著名的心理学专家，还是一位医学专家，因为他有北京大学医学学士这样的一个学位啊，还有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这样的一个学位。嗯，他就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啊，也是非常著名的汪冰汪博士。您好，汪博士，为什么一脸的无精打采的状态呢？ 没有没有，我是被你给我加冕的这些这个光环所吓住了。其实各方面我都谈不上是专家，我只是和大家一个在读书路上分享的同路人。说到和自己做斗争，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先把我们的赞美给刘莎老师，因为刘莎老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他的声音啊。 我自己和我自己斗争了半天，我想这样的有点变异的声音，因为上火嗓子哑了，是不是对得起大家？希望大家觉得我们这样的美好的内容和汪冰的出场啊，能够觉得物有所值。 嗯，我觉得有你这样的工作态度，我相信大家会在读书路上觉得更受到鞭策啊。刘老周这个状态还带着我们读书，我们更有动力了。 我是在没有这个状态之前看的这两本书，而这两本书其实看起来啊，汪冰，你有没有觉得呀，这阴谋论特别难看？我说的难看就是不容易看懂，因为有好多的名词在里面。而这个哈佛双赢谈判课就相对的容易一点，你有这样的感受吗？ 嗯，阴谋论是特别费脑子的一本书就它需要你去想。 专业人士都觉得费脑子，我现在不再觉得我很忐忑这个事儿。 嗯，其实诚实的讲，我读很多书都觉得挺烧脑袋的，所以我个人的读书习惯是大部分书读40分钟到一个小时，我就要休息一会儿。我特别佩服那些捧一本书能读四个小时，我觉得我后面三个小时基本都是神游状态。 啊，说到这儿还要再插一句啊，其实，在最近汪冰应该咱们还要再介绍几本都是比较烧脑的书，《人类简史》，还有这个《人性当中的善良天使》，这两本书当中都会有巨大的跨越，有不同专业的名词，还有就是心理学的那些，即便是像《人性当中的那个善良天使》那样的书，它即便是仅是某一个专业，其实更多是心理学专业，但是那心理学的专业名词已经很纵深了，其实也都是需要大家特别费脑子的。我觉得如果和那两本书比起来，今天咱们这两本书还都好读一些哈。 嗯，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读书也有一种成就感，就来自于你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烧脑的一本本这样的书，然后你长了很多的知识和见识。当然更重要的是，我那天学了一个新概念，就是什么是学习，学习是为了改变。所以有时候和刘莎我们一起做这读书节目时，我觉得读完了烧脑的书，不光是烧了脑，可能对自己人生也有改变。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先烧完自己的脑之后，就可以让别人烧脑。 把自己脑子烧坏，都把别人脑子烧坏。 别这么说，咱们是为了让咱们大家都有进步、有收获，是吧？ 烧成结晶体。 我觉得其实读书的这样的一个好处，有的时候你可能短时间， 我觉得这真不是一个功利的事儿。你可能真的是短时间觉得，哎，我自己怎么看了这样的书还没有什么变化，但我想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你就读啊读啊，烧啊烧啊，慢慢慢慢慢慢你就有变化了哈。 嗯，就跟减肥一样，你少吃一顿估计没戏。 好了，王冰既然已经出场了，就先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两本书的一个简要的内容，那么方便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收听。 对，一本书是《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哎呦，听到这个阴谋论三个字，我估计很多人都会竖起耳朵，因为确实在人类社会，阴谋论可能自从人类有语言可以去传达这件事儿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所有人都很关心的事情。 阴谋论总是要比那些正义的啊东西要传播的又快又吸引人心。 嗯，所以谣言往往是散播的最快的，比正面的信息，我们经常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心理学专家、医学学士赶快跟大家说一说吧。 大家想一想，这个谣言里面包括阴谋没有正面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看到微信上的鸡汤段子，是关于你再吃什么你就可能癌症了，是吧？你再怎样就如何如何。 嗯， 他和你想 什么什么鸡有四条腿啊，八个翅膀什么的，传得飞快呀。 负面新闻之所以能长上翅膀，因为我们的人类生存有赖于恐惧感。 啊，人类生存有赖于恐惧感，不是说人类的生存有赖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我们不停的探索，然后我们想过得更好，我们要达到更快更高更好这样的情况才生存下来吗？怎么你今儿抛出来这样的一个怪命题啊？ 对，这个、 我们恐惧才能生 存下去。刘沙老师说到的就是我们的文明盖房子，盖纪念碑，我们盖博物馆，这是因为我们有好奇，我们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 对啊， 但前提是我们先活下来啊，如果要是生存都成危险的话，文化和文明可能都是奢谈。 所以你现在在跟听众朋友普及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活下来的前提是在于阴谋，是吗？ 活下来的前提是在于我们对阴谋敏感，所以我们可能才能躲避阴谋的破坏，或者我们对谎言和谣言敏感，因为我们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可能会对我们的生命造成伤害的信息。 哎呀，那这人类活得太恐怖了，整天都在这样的胆战心惊当中生活的是吗？ 哎，我觉得刘沙问了一个特别棒的问题，就是永远是一个生存和发展的平衡。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正面的，需要希望，需要梦想，需要好奇，但是在生存的层面可能我们需要有一定的恐惧感，对比如说危险保持警觉的状态。所以阴谋和谣言为什么散播得更快呢？因为它抓住了我们基本的一个生存的恐惧。这也是为什么好多很理性的人，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们，他们受过了良好的教育，然后他们也经过了这个唯物主义的教育，但是在微信上看到那些耸人听闻的段子的时候，会禁不住给他们最爱的孩子转发。为什么？因为他们会很爱孩子，很担心孩子，因为没有去遵循这个谣言上说的东西出什么问题，所以最理性的人也有可能在被恐惧焕发那个瞬间丧失理性。 哦，哎，所以这么说，就这本书的作者这个斯宾塞·约翰逊，他写的这本书啊，《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也是符合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个理论的，并不是说是自己的主观臆断也好，或者说一些大家的这种约定俗成的规矩是吧？ 而且这本书我觉得最大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简单的剖析阴谋，而是让我们知道有些阴谋纯粹是我们心里的幻觉，是基于恐惧的幻觉。 嗯，好，我们刚才说过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之后，还要来说一说这个哈佛双赢谈判课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这本书我个人觉得比那本书看起来容易多了。 因为它都是一本操作手册，你发现了没？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遇到什么困局你该怎么办，一二三。 对对对，而且作者特别说了他自己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自己的哪些地方是做得比较好的，自己的哪些地方是做得不好的，就是从一开始就拉近距离告诉大家，太有谈得好和谈得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特别是你想这个老美的一本书哈，很重要的时候，一本书能不能翻译过来被人喜欢是跨文化，跨文化决定什么，你能不能击中这个文化人所在意的东西，上来就买房。我想可能对很多要买房的人甚至要租房的人都有很多启发意义。 而且还要特别谈一句，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这个劳伦斯萨斯坎德，他呢就是哈佛大学学院的这个谈判项目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一本专业人士写的专业书。我觉得今天咱这两本书都特专业，所以有些朋友看起来觉得挺烧脑的，我觉得也是必然的。实际上咱看人专业人士写的专业书呢，就是有点费事儿。虽然他们觉得啊是给大家是给普通人在普及这些知识，但是还是有点费事儿。哎，真不如看一个小说或者看一个什么这个穿越的来的畅快淋漓。 对，刘沙老师说到了我们现在一个文化现象，就是大家可能更喜欢看一些不烧脑的，身上脑子处于完全休息状态的书。但是那样的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你把书合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可能会谴责自己啊，又虚读了一天。但是这样烧脑的书，哪怕一天只看一页， 两页一张，你也会觉得今天是有收获的，是充实的。 那再问一个专业问题啊，就是实际上在我们的人性过程当中啊，是不是真正能够达到双赢呢？还是说只不过是一个谋划里面包着另外的一个谋划，到底能不能达到真正的双赢呢？ 双赢是什么？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很多人认为双赢就是一人都是50%，其实这并不是书中双赢的定义。 书中双赢的定义就是说，本来呀，如果一个人分蛋糕，你两个人只能分到50%，但是书中是说这样的，你们两个人可以合伙把这蛋糕呀扩大到原来的4倍或者8倍，这样两个人分蛋糕，你不是50%，你拿到的是你以前的2倍、4倍甚至6倍、8倍。大家就想吧，你们俩合伙能把这事干多大，你们就能分多大， 而且甚至可以撼动你们之前商定的比例。蛋糕小时候一人一半，蛋糕足够大了，他可能要1/3就够。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的心理学专家汪冰博士，和听众朋友分享两本书啊，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以及哈佛双赢谈判课。刚才呢，汪冰是完成了第一个任务，把这两本书的一个大概的意思啊、内容简介跟听众朋友说过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说一说这样的两本书吧。咱们先从哪开始呢？要是说都是在和人斗争啊，要想斗争的前提呢，就是你必须得活着，所以咱们就应该从阴谋论开始说起，对吧？ 而且像你刚才讲的，阴谋也是最能让大家把耳朵竖起来的。 咱们从阴谋论开始说起。 我们先说说什么是阴谋吧。这个阴谋这个词，大家从小到大都有感性认知。我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在书中就讲到了2004年8月的时候啊，在美国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在纽约呢，就49%的居民都认定美国政府在911的恐怖袭击发生之前呢，实际上是知道这个策划，而且知道这恐怖行动将要发生的。 哎呀， 而且呢，更可怕的是，他们49%认为是美国政府就故意的，就不采取任何行动。 哎呀， 这个阴谋出来，你想想，就把政府放在了一个什么位置？ 哎呀， 你是这么站在美国政府一边的吗？ 我只能深表遗憾。 然后在这个2006年的一项调查里呢，36%的被调查者都同意什么？就是美国政府参与了911的袭击事件，这就更进了一步。要么就坐视不理，任由悲剧发生啊，要不就是参与了，要不就坐视不理。还有16%的被调查者认为呢，这个双子楼的倒塌是提前藏在楼里的炸药推波助澜的结果，就是飞机的冲撞不足以让这两座双子塔是这样倒下来的。所以你看啊，这个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阴谋的种类也更多元，而且细节更多， 版本越来越多了，连细节都添上了哈。 对， 就是如果你要按照这个阴谋论去执行一下的话，想必这个计划应该能够成功。 就是你会发现事后的人的这些想象啊，把这件事儿可能比那当时恐怖分子策划的还要充分，还要具体啊。这就涉及到阴谋的诞生，实际上永远是离不开一个现象。 让我都有点怀疑这个阴谋论呀，是当时的恐怖分子故意放出的谣言， 散布的哈。 但 是散布这个恐怖信息呢，散布阴谋有一个特别棒的地方，就是你几乎不用花什么钱做公共关系，就有人自动替你散播。刚才刘莎讲了，我们会口头散播，对吧？ 对对对对，一传十，十传百。 对， 好多谣言都是这么出来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节目专门要做点辟谣的节目呢？就实在那谣言啊，它太假了。像刚才这个还有点像真的，有的就假的呀。都告诉你，这个太阳啊，它是绿的；这个煤球，它毕竟是冰凉冰凉的。说的是这个烧着这个点着的煤球啊。 你像这个刘莎讲的这样的阴谋，它有科学证据来反驳。那政府背后做了什么？美国政府背后究竟有没有参与911？它很难像科学证据一样这么实打实的。所以这个谣言传播过程中呢，美国政府就会站出来说，这绝对是谣言。但是你会发现，人的受众是什么心态呢？你有多强烈的反对这个阴谋，多强烈的否定这个谣言，我们就有多么坚信你可能恰恰是阴谋的参与者。 我真没参与这个事儿。 就是你越这么说，这样你明明喝醉，你说没喝醉，啊，我觉得你肯定喝醉了。 但我还记得啊，以前有一个测试，到底怎么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喝醉啊？你记得那个像什么？侯宝林大师说的， 嗯， 就是把手电筒打开，说你顺着这你爬上去， 帮助爬上去， 是吧？ 确实，我觉得阴谋很多的时候，仔细想想挺滑稽的，但是它传播一定是有它的基础的。包括后来讲到的，你看这个越来越细致啊，关于九幺幺的这个阴谋和谣言， 嗯， 这里边就涉及到了书中提到的啊，这个叫极脸或者叫瀑布效应，一个人开始散布这个阴谋。第二个接触到阴谋的人可能就会往里面加入自己的猜想， 嗯， 最后阴谋就成了全社会一个共同的创作，它就会越来越好像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因为越传播一些特别虚假可能被过滤，然后大家就猜测，哎，会不会是这样呢？每一次传播都是每一次创作，最后这个阴谋就成了一个社会传播的受众集体创作的结果。 哎，嗯，我们刚才说到了啊，这样的一个阴谋论呢，是一个社会传播集体的一个传播结果。那这时候就朋友想问了，说这样的一个虚假的事情啊，甚至会影响到政府，或者说影响到大众的这个健康呀，或者其他的一些公共安全等等的谣言，为什么政府不出来辟谣呢？来把这个事情的真相还原给大家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政府或者说相关的部门到底在做什么呢？其实在书中也有相关的一些介绍，就是在这个书中的第三章就谈到了啊，这个监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王斌，关于监管啊，你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觉得监管要第一时间要及时，因为这个谣言一旦传播，它像病毒传染一样，你是很难控制它的，所以你第一时间没有关注到它，没有扑灭它，你之后再做工作就特别麻烦，而且被动。刚才我讲那个例子了，你对它否认的越坚决， 嗯， 别人可能就认为越有问题，而且就是增加透明度特别重要。阴谋在什么样的一个组织范围内是更容易被传播的？在一个信息封闭而信息不对称，就是当决策者做什么下边人永远不知道的时候，阴谋论是最容易有土壤的。 哦，对对对对，所以现在说到就是要及时的发布一些消息也是和这个有关系的，因为如果你不把正确的先发布出来，那么错误的就乘虚而入了。 对， 我觉得比快呀，这是拼谁， 所以危机公关在今天这个时代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比如说前一阵那个38块钱的大虾，对不对？其实我对青岛这个城市充满了非常美好的印象，但是这个消息出来，它的传播，包括后来大家的杜撰，甚至可能有些人的添油加醋，就变得不可遏制。可能在第一开始做危机公关的时候，当地的就没有人站出来有力的去说这是个局部现象，这究竟是什么，而是任由这件事不停的发酵。这可能也就意味着啊，把这个道理牵到谣言上就更是了，阴谋就更是更要在极早期的去扑灭它。还有另外呢，就要有证据。你刚才讲到了太阳是不是绿的，我们都有证据，对吧？不能光靠坚决的充满情感色彩义正言辞的驳斥，而要有足够的证据让大家知道，而这个证据是你能够理解的。这里边就说到另外一件事儿了，证据是谁提供的？有一些阴谋和谣言的证据，你可能是需要带着大家去看啊。你看到前一阵儿，比如说我去快餐店，某洋快餐店，他那个托盘的垫纸上就写着随时邀请你去参观我们的后厨， 对，还有随时邀请你去参观我们的养殖场。 对， 嗯， 他就是说破解这个传言的时候，一方提供的证据，因为你是阴谋的制造者嘛，我为什么要听信你的证据啊？ 但是你不刚才也说嘛，阴谋是我们生存的一个基础，而好多的这个阴谋是由于恐惧产生的，那这东西它没法避免，因为我们恐惧啊。 因为我们恐惧，所以我们会对谣言很敏感。 对啊对啊， 所以我们可能会把阴谋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因为我们想保护自己嘛。 对啊，我们要生存下去啊。嗯，所以有的时候呀，有好多的这个阴谋啊，你还真不能像科学一样就立刻能拿出证据。所以这样的阴谋我们怎么去处理呢？ 嗯，这样的阴谋就意味着你在传播机制上你要有足够的正面的发声，像刚才流沙所讲到的， 嗯， 如果你平时没有足够正面的发声，这样的阴谋和谣言传播出来很容易就盖过，因为你之前不发声嘛，你之前是晋升的，所以就没有与之对抗。人类从内心来讲，可能很多的时候对这些危险的小道消息是更信任，是因为很多人他有两个想法。我个人看这本书以后，我的一个感受，第一个，我们需要总有一些人为坏事买单。 嗯，总有一些人为坏事买单，你说的是受害者呢，还是说那些是被抓住的啊，散布谣言的人呢？ 就比如说拿刚才我们念的书中911的例子，我们总想应该有人要为911负责，有的人可能会指责恐怖分子，有的人就会指责政府。如果你指责政府的话，这件事必须得有阴谋才能解释清楚啊。 对， 而且还有的人当时指责这个双子座的这个设计， 嗯， 还有这个建筑有问题，为什么让飞机一撞它就稀里哗啦就倒了呢？其实原本可以不那样的，可以避免的。我觉得这个替罪不应该叫替罪羊啊，但这个事件或者说责任的这个承担方有很多很多。 对，就是坏事发生往往是和阴谋有关，阴谋就意味着谁策划了某件坏事， 嗯， 所以我们总要找出人来责怪，所以阴谋就产生了， 嗯， 你觉得谁该被责怪，这个阴谋就是把谁放到了主角的位置， 嗯， 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阴谋在解释坏事的时候，比如说突然就发生了某个爆炸，结果被证明是意外，可能很多人都不信，说啊，怎么可能是意外？这件事必须得有一个因果关系。如果找不到原因的话，大家就觉得这事儿失控了。你今天这儿爆了，明天那儿爆了，怎么可能呢？那所以就要解释成，哦，是谁参与了，是谁策划了，这样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变得可以理解了。 嗯， 但很多的时候，有些意外事件的发生真的也是意外。 嗯， 但是我们不愿接受意外，因为意外意味着失控。 在这本书当中啊，说到了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些介绍呢，大家就能够明白这些阴谋论还有这些危险的想法啊是怎么出来的。其实我觉得啊，当大家了解了他们的源头之后，他们的来源之后，再遇到一些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的时候，大家也就会明白应该怎么处理。但有的时候明白了道理还不见得会很好的处理。那在这书中有没有相关的介绍呢？ 嗯，比如说这里面就讲到了当阴谋发生的时候，刘莎问的那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面对这个情况。如果你是被散布你是阴谋主角啊，你出去澄清自己的时候，别人问问题的时候，最好不要说无可奉告。 嗯， 我记得在过去社会新闻里边，有一些地方发生了一些不好的社会事件之后呢，你问官员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是无可奉告四个字。但实际上这给了谣言和阴谋更大的传播空间，因为你没有解释，那可能是负面的解释，或者谣言和阴谋就有了存在的土壤。 嗯，我们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们谈到了啊这样的一些内容之后，其实在这本书里面还特别有趣儿的谈到了啊金钱和幸福。嗯，我们前面说的都是让大家觉得，哎呀，我们整天活得胆战心惊的，我们必须因为恐惧才能够活下去。但是在这本书的第四章当中啊，特别谈到了幸福的一些法则。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内容也有必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我不知道汪冰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嗯，他讲幸福，他的角度特别有趣。他讲到了法律， 嗯， 因为他自己是做法律顾问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作者本人，他就说在法律赔偿的时候哈。有的时候对一个人肢残，比如说少了一只腿，因为车祸的关系，我们会赔偿很多的钱。 嗯， 但是他说从幸福感的角度，一个肢残的人在刚刚遭遇车祸的时候，丧失了这个肢体的时候，他是很痛苦的。但到一年两年之后，随着心理学的追踪，就发现他的幸福感几乎又回到之前的一个状态了。嗯， 在书中呢就有这样的一段描述，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假设琼斯截去了两个脚趾，而史密斯失明了，威尔逊高位截瘫，霍姆斯呢是患了创伤以后的焦虑症，而约翰逊受到了种族骚扰，本杰森的认知能力呢受到了损伤，而另外一个人迪克森呢不幸的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症状，而法律制度啊是允许人们从遭受的痛苦当中获得赔偿。人们一听到痛苦这类词儿，就会想到各种负面的影响。法律制度希望受伤害的人能够重新的鼓起生活的勇气，并为他们提供补偿。刘莎呢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感谢各位，再见。 先孤独的人准备动身，于是就祷告着黄昏，直到夜里他转头听见悲伤的午夜，一个善良的女子长发垂肩，她已跟随黄昏翠绿的衣裳，在炉火中化为灰烬，升起火焰，一直烧到黎明，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